突破黄标言论审查，付费支持自由发声。My Radio 的 Patron 而家上咗线啦，嗱，成为 My Radio Patron 嘅订户可以享有以下嘅优惠。第一种系银级订户，即系每个月俾$10，咁你就可以优先获得普罗政治学院新产品嘅更新通知，以及优先购买普罗政治学院嘅新产品，包括书啦，包括呢一个其他嘅产品，例如卫衣啊、T 恤啊等等，以及一站式可以睇到 My Radio YouTube 频道嘅最新影片，同埋《癫狗日报》嘅新闻同埋采访专访嘅影片。第二种就系金级订户或者系会员，每个月月供$30，咁啊，除咗可以享有银级订户嘅优惠之外咧，所有普罗政治学院嘅产品咧都可以得到7折嘅优惠，以及可以优先参加不定期由普罗政治学院喺香港举办嘅活动。第三种咧就系钻石级嘅订户，每个月俾$100嘅，即系支持我哋$100嘅吓，咁就同样可以享有所有呢个银级或者金级订户嘅优惠，就仲可以每年收到唔少于1本由郁敏编著同埋亲笔签名嘅新书，就包埋本地同埋海外嘅邮费，咁啊直接寄到阁下嘅府上。突破黄标言论审查，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请支持 My Radio。 科學新知同大家見面啦！嗱，今日我哋做節目嘅時候咧，就香港又大爆發啦， 新一波啦，即係而家就叫做即係如果喺公共媒體就稱為香港有個第三波爆發出咗嚟咯。 係啊，咁係一個即係非常之不幸嘅消息啦。咁但係我哋都要面對嗰個情況嘅。咁我喺街上有目測咧，就真係好多人開始唔戴口罩啦。 尤其是冇辦法啦，你就算街上戴唔戴一回事，就係好多食肆因為佢解除咗限聚啦，咁而且個即係多咗好多機會大家坐密咗咧，咁你發覺咧香港今次爆嘅時候咧，嗰個地理分布都幾平均嘅，即係大家嚟時就去到即係觀塘啊、坪石啊，一路去到屯門啊、沙田啊，即係幾個跨區地去有呢啲情況。咁所以可以預見咧，就即係慢又要去即係翻去3月份，突然之間大家好緊張啊，啲食肆要限聚啊，啲人可以唔翻工就唔翻工啊，即係可以喺屋企做，甚至乎學校咧就要逼更加多嘅學生係要停課，咁即係會出現呢個情況。 唔係，我相信學校停課呢個都必然㗎啦，因為學校一爆上嚟咧就連家長啊，周圍啲人都 因為新一波係直頭有學校嘅個案嘛，有學校係因此要即刻係刪咗嚇，咁啊為咗避免去擴散，就即係當然一定要刪去。另外就嗰啲安老院舍，咁因為大家睇到咧喺無論喺歐洲國家咧，安老院舍個案咧就喺美國亦都係非常之麻煩嘅。一出嘅話咧，就好多院友中招咧，年紀比較大啲咧，個死亡率會好高。 係致命率相當之高嘅。咁但係香港都係好彩啦，就係即使係喺呢個安老院咧，但係暫時我哋個死亡率都係即係比較低嘅。咁但係大家要 keep 住啦，即係總之咧就係要回復翻喺個3月份嗰陣時嗰種咁嘅 戒備 狀態。但係問題咧就係夏天熱咧。你戴住口罩咧，事實上喺某啲情況之下真係幾辛苦嘅。 係係而且好清楚就係話咧，個疾病唔會因為夏天而有所鬆手嘅。係 啊，係真係慘啊，真 係。好勁啊！呢個毒， 呢個毒好勁啊！咁呢個毒好勁咧，大家睇咗後邊嗰個新聞啦。 勁到咁添啊！你睇後邊嘅新聞， 我都唔係好敢講。咁但係咧，就佢即係之所以提出嚟咧，就係我哋有冇條件去問一個科學嘅問題？我相信咧，就係今次呢個病毒有一個比較奇怪嘅特徵。就是很多不同年紀它出現了一些副現象， 是而且是關乎一個神經系統的現象的。我們曾經在早前的集數有講過，就是我們怎樣去找回這隻這樣的武漢肺炎病毒，它是影響我們的嗅覺，那個正確機制呢，似乎就我們找到一個比較靠近真相的答案，就是我開始以為它會襲擊 嗰啲嗅覺神經元啊，但原來唔係嘅，去襲擊嗰啲叫做支援細胞、嗯啊、就會令到嗰個嘅嗅覺咧突然之間會消失。咁另外有啲就甚至乎係令到嗰個神志不清嘅，咁係即係襲擊嗰個腦部神經嘅情況。咁、嗯、另外有啲就會肚屙啦，咁究竟係即係佢係喺個腸入面發生緊咩事呢亦都唔清楚。但係總之就係話呢個病毒游走喺身體唔同部分嘅時候呢，似乎都俾到好多好唔同嘅反應，而呢一個就最即係吸引眼球啦、嗯即係令到男人勃起四個鐘頭、嗯、即係都幾恐怖。 嗱咁樣嘅，即係我去講呢個就唔係話純粹係因為嗰個線程啦，即係 sensational 啦，或者係線色啦。大家如果記得咧，就係偉哥呢個藥係點發現嘅咧，就唔係特登去諗呢個問題， 嗯、 就係、是、當其時去發，即係想開發一隻心理即係心臟病嘅藥， 係佢令到個血管舒張啊，咁就一啲即係比較有利於即係血管嘅一啲藥嚇，咁、嗯、其實好多時咧製藥咧都有啲咁嘅情況嘅，你譬如話醫前列腺嘅藥，最後就令到啲人生曬頭髮， 嗯 啊、就變咗一隻防止紅秃藥。咁啊，然後就頭先講偉哥呢啲啊，原來因為血管舒張藥就變成一隻即係男性床上即係戰鬥力嘅藥咁樣嚇，咁即係好多時就係一個意外嘅發現，就令到我哋開始研究一啲生理嘅機制啦，究竟背後發生咩事，就令到我哋可以叫拍着或者禁息身體嘅啲機制咧咁。 係啦，咁呢個情況咧就我哋首先問一個問題啦，只要我哋用科學睇就係。佢唔係一個普及嘅，即係普遍嘅現象。即係譬如話，哦，有即係喺10萬個人之中，只有一個男人係有咁嘅現象咧。咁我哋其實唔會坑佢。 嗯。 但係而家既然有咗呢個現象啦，我哋就要問啦，即係有冇其他類似嘅情況會出現咗啦？ 嗯。 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嗰個機制係咩嘢？ 嗯。 個點解會導致出現咗？ 係啦，其實就係一步步要咁問嘅。咁當然而家呢一個講話撥起四小時現象嗰個咧，我相信就真係好個別嘅個案啦。 嗱，最重要一樣嘢，佢已經係 六十二歲嘅老人 嘅老人家啦。咁、個老人家 都仲可以咁咁硬係嘛？咁樣但係咁講啦，即係你如果係一個半個 case， 其實呢個就真係攞嚟當 juicy 新聞去睇啦。但係當然你話下一步會唔會睇到大家都有獨立地有啲咁樣嘅發現咧？咁其實你就有權去問啦，會唔會有一啲係比較有系統性嘅機制，就係、是、關乎呢一隻咁嘅病毒同嗰個身體嘅機能有關，就令到我哋有個咁嘅反應。咁我有權再問就是、背後嗰科學機制係咩嘢？即係就算你講先前話係令到人哋嗅覺消失，咁原來後來統計發覺原來有成四五成人都有咁樣嘅反應嘅時候咧，咁我哋就真係有權去問，似乎呢一個咁嘅病毒係有一個咧非常強嘅關聯，係令到嗰患病者嗅覺消失。咁既然個關聯夠強、夠意義嘅時候咧，我哋就有權去問有冇因果關係啦。 係啊， 咁背後個病理機制啦。咁而家呢一個就撥起就似乎好個別咯，我自己睇就。 嗱咁樣嘅，咁佢嗰個細節咁樣嘅，佢就其實都好重病噶啦，即係要。要打呼吸機度嘅， 咁好誇張啊！一個重病昏迷，跟住大腸癌嗰四個鐘， 係啊，咁、 okay. 就要擺個冰袋喺佢嗰個。 就敷住佢， 敷住佢咁樣，但都解決唔到個問題。 係因為又咁講咧，長期咁樣擴張住咧，係會破壞個機能嘅。 係啊，咁咧就佢哋跟住要插一支針落去佢嗰、那個 放血。 放嗰個都冇到啦嚇，咁咧就因為咧，如果佢唔放嘅話咧， 會壞死嘅， 壞死嘅入邊嘅嚇。咁而家就去睇一睇咧，就係佢嗰個血入邊啊，即係究竟出現咩情況啦。咁當然啦，而家我哋而家即係睇到咧，就係話佢喺入邊咧，佢又開始有一個啲血凝固啊， 嗯， 同埋咧就有高度嘅二氧化碳。低嘅呢個氧氣 嚇，咁好明顯係個肺嗰個嘅排肺嘅功能就真係 喪失咗， 就好差啦。 係係，咁嗰啲血咧就即係我諗，如果佢呢個情況，甚至有可能佢應該會出現嗰啲即係血管嘅問題添嘅。 好多時嗰啲危殆患者都咁嘅情況，啲血會變得好結。同埋就好黑嘅，即係嗰個含氧量係好低嘅。 咁甚至乎有啲情況係佢本身嗰個免疫力強，即係佢嗰個免疫系統就去到個地步就即係嗰啲叫免疫大風暴咧，係、令到甚至乎佢啲血咧係停咗，即係其實一個好即係好容易觀察到嘅關聯就係咧。是直头嗰个死者好多时嘅原因就係有一啲器官入面嘅血液供应梗塞，咁就所以有心脏病患者嗰啲呢，即係身体上面有啲器官本身就有啲血管好脆弱啊，好怕再有嘢 block 住啊，好容易中风嗰啲，其实就好容易会因为呢个病而死 的。即係呢个係好值得去研究啦， 嗰个并发症係好容易去致死嘅。 因为佢而家就讲咗就点解会咁样，就係原来呢我哋嗰个免疫系统呢一遇到有呢啲突发情况呢，它會增加很多呢啲白血球，同埋就入邊會嗰、那個化學嘅呢啲物質咧，會嗰個比例會高。 係啦，不停地 call 嗰個免疫細胞過嚟，咁佢不停地 call 嘅時候咧，同時間咧係會令到嗰個嘅影響到正常細胞嗰個運作嘅，即係話佢負責去 call 救兵嗰個信嗰堆信號咧，本身亦都會破壞咗自己本身個身體正常細胞，咁所以係個免疫系統，即係可以某程度上咧，佢狂 call 到個地步係破壞咗自己個身體機能。 呢個即係其一，第二呢個亦都有講就係話咧，由於係咁嘅時候咧，我哋嗰個血液入邊咧個凝固嘅情況會相當嚴重。 係。 咁所以你呢度睇到就係咧，佢一入侵咗之後咧，我哋第一樣嘢就係會見到我哋個血咧入邊咧就會出現一個異常嘅情況。 係。 咁其中一樣嘢就係會凝固啦。咁我相信佢而家佢解釋，即係詳細解釋到係點解我哋嗰、那個男性嘅陽具會喺嗰度嗰陣時候會勃起。 這個又我唔敢咁講嚇，即係當然你可以有好多 scenario 講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可能佢嗰個血液係異常咁嘅樣，入得到去走唔到，咁呢個就係最 你入到去走唔到物。 係啦，另外你亦都可以問係唔係佢嗰個嘅神經系統受到干擾，令到有嗰個異常嘅信號，令到佢 咁呢個係加腦度咯， 係硬咗咁嘅樣嚇。咁有多個一種機制嘅，咁總可以問，甚至乎佢會唔會本身個荷爾蒙分泌又會異常咗等等。咁即係其實就而家呢個個別例子就即係我諗好難揾到嗰個答案咯。 即係個普遍嘅答案啦。但係你問題就係今次咧，佢出現咗咁多副現象嘅話咧。就我哋係同以前啦，以前呢啲未必落到去一個即係文獻入邊嘅， 係。 但係而家每一個咧，譬如話出疹啦，之後有出疹啦， 啲小朋友啲手指頭會爛咗啦，因為呢一個武漢肺炎病毒係多嘅，呢啲例子多嘅。 咁我哋就要即係呢啲現象咧，要從全部同佢咧就要去研究。咁另外除咗呢個咧，就另外有一個新嘅講法就係咩咧？就係話咧，呢一個嘅病毒嘅嗰個出現咧，可能係唔係而家講緊咁遲嘅，係可能係去到2013。 呢樣大把古仔講啊！呢度因為呢近日咧陸陸續續有發現講話咧，譬如講到係2013啊，或者譬如尤其是喺嗰個污水渠系統嗰度啊，由嗰啲污水嘅樣本。即係可能佢哋有一個系統去定期儲咗啲污水樣本嚟去揾下嗰度究竟即係乾唔乾淨啊？咁即係會唔會影響生態啊？咁樣咁有呢啲咁嘅 sample 喺度，咁佢攞翻啲 sample， 譬如話意大利舊年嗰啲 sample， 舊年夏天嘅 sample 嚟驗咧，竟然係都驗到嗰個武漢肺炎病毒嘅基因遺骸。嗱咁講啦，佢就唔係驗到個一粒完整活體病毒，佢就驗到嗰、那個即係啲基因嘅碎片。咁你可能你又總有權去問啦。咁會唔會呢隻病已經舊年就已經喺歐洲出現呢？咁有人就會話會唔會係驗嘅過程入面個實驗室受污染呢？咁呢個就係初時呢個新聞一出嘅時候呢，大家去咁樣去嘗試咁樣去分析。咁更加即係中文媒體就好鍾意就講㗎啦，其實隻病根本就唔係中國起源嘅。嗱呢啲就你當係廢話先，OK？ 因為第一嗰、那個係碎片 ，OK？係即係咁啱得咁巧啊，定係甚至乎實驗室受污染咧咁樣。咁另外，但係而家咧更加即係呢個禮拜點解攞出嚟講，就係話咧，唔單止意大利啦，陸陸續續有其他國家都發現喺佢哋嘅污水樣本咧，更加早時期咧都發現到差唔多嘅即係情況。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咧，我就有理由去即係去相信，就係話咧，嗰、那個大家一齊犯錯做實驗嘅時候，污染咗嗰個樣本嘅機會就應該唔係好高嘅。咁但係就有人就咁啊，嗰啲中文媒體又會繼續去唱啦。你見佢就係話，其實呢個病咧 就外面傳入嚟中國嘅，咁啊，因為佢哋更加早已經有發現咁樣，咁啊，你發覺就一路就好多，即係好多咁樣去，會越嚟越多咁嘅報道去講啦。咁、但係即係我諗，台長你都會諗到嘅，中國有冇呢啲咁嘅數據公布？ 冇啊！ 係啊，佢唔公布佢有著數啦，佢唔公布佢咪可以炒作，就係話咧喺人哋已經一早有咯，更加早嘅線索就喺人哋度發現咗先咯，係咪？咁即係公平啲講，你真係要draw一個結論話咧，呢樣嘢係外邊而嚟嘅話咧，你就一定要呢樣嘢就全部一齊 sample， 嚇、即係你譬如揾唔揾得翻呢個同期中國嗰個污水樣本， 特別 你 喺武漢度， 係啦、即係幾個唔同地方諸如此類嚇，咁、會唔會就已經係更加多嘅呢啲即係有更加早嘅證據喺度咧？嚇、同期又好，或者甚至乎更加早咧，而家甚至乎有人吹到就係話咧，中國係最早嘅，2013就有添，咁、甚至乎係喺個 lab 嗰度已經儲住落嚟。咁成個故仔，即係我會去點樣理解咧？咁暫時好多係一啲好碎片嘅片段，即係都唔足夠我去下結論，係唔係話一口咬定就係、外國傳入定係中國原發？但係你問我話暫時嘅證據嚟講咧，當然係加埋基因嗰個證據咧，係好即係直指係中國武漢先嘅嚇。但係當然你冇可能排100% 就咬定咁。即係可能係 99.9%， 我會認為武漢0.1% 係外邊都唔平。咁但係我會覺得個更完整嘅故事更加可能就係咧，背後呢一個咁樣嘅冠狀病毒咧，佢係有個演變嘅過程喺度。佢可能喺更早嘅時候嗰個傳染性冇咁高嘅，咁 都未必引啲人病啦。 係啦，未必引起到啲人發病發得咁緊要啊，或者即係佢個傳染性未係咁高嘅。咁但係佢一路演變落去嘅時候咧，我哋而家就算喺呢半年都睇到咧。個病係出現咗一個傳染性比較高嘅病毒株、尤其是喺你睇下啱啱北京嘅呢一波，甚至乎我去估，甚至乎香港而家存在呢一波咧，都可能係屬於一個傳染性比較高嗰病毒株都唔奇、甚至乎去到一個地步，就有人會話咧，呢、這個新嘅病毒株咧，其實已經可以界定成為咧，佢係有一個叫普通空氣傳播嘅能力啦 ，airborne 嘅啦、就已經係、有人就開始有啲咁嘅研究去發表咗出嚟。咁即係而家睇到就呢一個關於疫情同埋呢個冠狀病毒嘅認識就不斷更新緊啦，咁但係嗰個嘅即係病嘅考證啊，個即係嗰個發源咧，咁就係、武漢咧，即係話係武漢咧，都唔會係錯噶啦。但係會唔會又係更加早嘅初型，即係佢嘅祖先係已經更加早嘅時候去喺個世界度彈嚟彈去咧？咁佢最早嘅源頭又喺邊咧？你可唔可以講就係話2013年嗰個就係最原初嘅祖先咧？咁呢啲你一定要係有嗰個完整基因圖譜做比對先講得到嘅。咁而家由污水嗰個嘅發現咧，都係一啲碎片嘅發現。咁所以對於嗰個今次呢、這個由即第一波嘅疫情，究竟源自邊度咧？我諗俾唔到一個好多嘅因素喺背後。 係咁，雖然如此啫，咁但係其實呢個即係基因嘅研究嘅發現咧，係幫到我哋而家去追尋到一啲線索啊嘛。起碼線索先。好啦，我哋下一節翻嚟講講啊，啲線索咧點樣幫到我哋啊？